场，入我到我的绝情中，跳出我上界外，你将不在那五行中。听夜空地也空，我的人生渺渺我在其中。夜空月也空，我的东升西落为谁攻。今夜空阴也空，我的此去何曾在手中。今夜空之也空，我的风中路是谁与征服。道士道仙天兵天将，若不听我调遣，我便打上凌霄宝殿，望佛朝宗。诸佛召见第八天听法通，我的天地轮回道法自然道德，我三皇五帝功名，我夏侯尚丘英雄五霸闹中秋，我的亲可西王已过手啊，今世几名人姓百教王无数尚丘，原人帝我后人收啊，硕士龙争又虎斗啊，因内路我已看透啊，从不知天高地厚，望河朝中天地在我上将兵团来守候啊。